时钟孤独转动，看季风与寂寞相拥，相遇念不敢平庸，自始至终深苦痛，喧闹中心与镜触碰，阳光下独享着清冷，见与别不甘心太普通，所以铭记一生。泪笑在失衡最初的美好的这一场梦，模糊笑容回不去曾经的怦然心动，泪在结局中翻涌，打翻了余生悲痛，悲乐在失衡在最后丢了说爱的初衷，悲伤假装看不清我们隔着无声浓，欢乐化成一缕风带走爱情的心痛，轻触碰阳光下独享着清冷，见与别不甘心太普通，所以铭记一生。泪笑在失衡最初的美好的这一场梦，模糊笑容回不去曾经的怦然心动，结局中翻涌，打翻了余生悲痛，悲乐在失衡在最后丢了说爱的初衷，悲伤假装看不清我们隔着无声浓，欢乐化成一缕风带走爱情的心痛，微笑在失衡最初的美好的这一场梦，模糊笑容回不去曾经的怦然心动，泪在结局中翻涌。